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它和我们的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十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怎样由我们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午9:1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16日，科学委员会建议12至17岁青少年只需打一剂伏必泰。 七名区议员宣誓无效。 六四集会案12人判囚4至10个月。其中3人缓刑。 美英澳宣布建立印太安全伙伴关系，共享信息及技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9月16日嘅星期四嘅朝早啊，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欢迎大家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嘅。早晨，港岛区24名嘅区议员上个礼拜五就系完成个宣誓啦。咁其中7名嘅区议员民主派嘅都系嚟自，就系收到信件啦，就系质疑佢哋宣誓嘅有效性有疑问啦。咁啊，之后系要求过交啲额外嘅资料噶。咁寻日政府就系宣布，经过考虑过呢啲议员嘅书面回复啦，同埋相关资料之后咧，就确定7名嘅区议员系宣誓无效，系必须系即时离任嘅。咁啊，見到其中《星島日報》嘅報道啊，引述到啦，有被 DQ 嘅區議員透露啦，佢哋收到嘅回覆入邊啦，講到一啲理據，點解佢哋會被 DQ 嘅，就係話佢哋作出咧損害基本法入邊以特首為主導嘅政治體制秩序嘅行為啦，包括以非法手段強迫或者威嚇特首係改變某項政策或者提交立法會審議嘅議案，無差別反對政府提出嘅議案，意圖要挟政府令佢咧係冇辦法咧正常履行職務，或者係迫使特首下台啊推翻特區政府，利用選舉組織或者係實施任何對抗中央同埋特區政府嘅變相公投。另外信入面都提到佢是作出损害或者倾向损害特区的整体利益的行为，所以就不信任他们是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的。为什么今次这件事呢，就是区议员决定宣誓，不过最终有一些是说是宣誓无效的，过不到关的，要被取消资格，即时要离任。7名的被 DQ 的区议员，其中有一位都是来自民主党的，有请来电话旁边的嘉宾和我们谈。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早晨。 早晨啊， 早晨罗建熙。寻日呢一个嘅区议员宣誓啦，咁啊有7名系无效啦，咁就其中一个系阿苏日恒啊，东区区议员，咁啊你哋民主党嘅成员嚟嘅，系有冇同佢了解过或者联络过，知唔知佢嘅原因又系咩咧？被 DQ？ 我哋去尝试去同佢倾嘅，咁但系当然嗰份嘢我未见到喺手啦。咁啊，但系无论如何啦，我相信真系嗰啲头先你噏嘅嗰堆原因，可能都系一啲可以预计嘅事情啦。咁喺嗰啲嘅关于所有关于初选啊相关嘅事务，咁我哋呢一个都相信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啦。咁但系无论如何，我觉得其实即系对我哋嚟讲就系、是、嗰、那個嘅原因，同佢嗰個喺宣誓條例新嘅修訂底下嘅負面清單，或者頭先你噏嗰堆咩點樣去構成，或者咩相當可能係會危害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啊，影響特首行政主導呢啲，其實我聽落去全部都係一啲好夾硬嚟嘅原因嚟嘅啫，其實。香港，咁我諗即係過去大家一直以嚟其中一個都 經常會做的就是提出對於政府一些的質疑啦，包括了可能甚至是要求政府的官員下台啦，咁呢個其實就係問責制嚟嘅啫嘛。咁而家講問責制叫特首係按住問責制底下要下台，咁都可以成為咗一個要去 DQ 你嘅原因。而家其實成件事就係好難以想像咯。 嗯，理據可能有一些你是不認同啦，咁但是整體嚟講，有冇覺得即係清晰了對於所謂正負面清單嗰個嘅定義？呢、這個會不會都影響到即其他區議員會不會繼續宣誓嗰個情況呢？ 我諗係即起碼在今次咧，係可能會大家叫做知道咗佢喺呢次佢畫嗰條線係會畫咗喺邊度，咁但係當然即係我都仍然會覺得咧，即係政府係應該有一個責任，除咗透過估記公信裏邊嘅內容，咁唔係話個個人都會肯願意透露噶嘛，咁即係當然升到佢有一啲消息，佢知道係咩嚟，有人係俾咗封信嘅內容，佢係知道裏邊係講啲咩，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其實政府都有責任向公眾去講究竟每一樣嘢佢實施嘅時候。個理據係啲咩？個內容係啲咩？嗰啲嘅標準係啲咩？嗰啲條線係點樣畫？而唔係大家透過佢哋收到封信，有一啲嘅講法，咁但係又其實我哋都未確認到嗰封信嘅內容係啲咩嚟咁，即係唔應該係咁樣，而係應該政府主動去話俾人知嘅一個標準係點樣？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市民對於政府有嘅一啲基本嘅一啲期望，即係都好低嘅要求嘅，即係起碼話俾我知你覺得邊啲嘢犯法，邊啲嘢唔啱，邊啲嘢先起到錯，你起碼要話俾人知，等俾人 DQ 嘅人去向傳媒透露咗佢封信，咁之後我哋先知道。 今次我見民主黨有一啲成員係成功即係宣誓有效嘅，咁好似蘇慧恆咁樣就係宣誓無效嘅。你自己最睇到最大嘅分別係咪就係、是、譬如有效嗰啲係冇涉及到民主派初選或者係初選借出票站，而無效嗰啲就係可能涉及頭先呢個原因咧，即係講緊民主派初選同埋一啲相關嘅原因。你自己睇到嘅分別係咪就係最大喺呢度咧？ 我諗暫時嘅觀察就會係咁樣啦，即係呢一個亦都當然可能配合埋以前。在過去六七月的時間有一些風聲傳過出來，咁又講有啲咩人係會犯私家，咁嗰個機條紅線喺邊度，咁呢一個大概暫時呢都仲仍然係可以用到嗰幾條紅線去作為一種差異去睇到宣誓有效宣誓無效嘅一啲部分。咁但係當然正如我剛才講，即係而家呢啲咁樣嘅我哋觀察到嘅差異咧，其實都係我哋自己去睇，我哋去估嘅一啲嘢，就唔係去最後嘅係咪一定係咁。其實我都冇知，咁但係我諗即係呢一個差異係暫時我哋見到啦。咁但係因為尋日先出咗個結果啦，咁雖然其實我哋就未有好多時間，區議員聽或者佢哋都未有好多時間去諗緊。將來是他們要怎樣選擇的。咁所以到現在這一刻呢，我就未收到有一些其他區議員說之後他們會是不是會按住，因為今次的事情，因為今日因為今次蘇慧恆過不到關，咁或者其他有些的民主派又過不到關，咁所以他們就要改變一些就住宣誓這件事的決定呢。咁暫時我就未收到。 未直接聯絡到嗰、那個即係啲區議員嗰、那個意願，未知佢哋會唔會改變啦。但係起碼譬如你自己評估喺嗰、那個嗰條定義或者嗰條線上面，比之前可能清晰咗一啲嘅時候，會唔會更加準確地知道即係宣誓之後有幾多區議員係可以成功過關留得低，有幾多係唔得嘅？你自己嘅評估係點咧？佢有？ 我哋大概當然有一啲數啦，即係呢個喺當時候六七月嘅時間傳呢啲風聲嘅時候，咁我哋已經做咗一啲基本統計，咁但我就未係唔喺度特別講啦。咁但係我哋自己當然知道大概有啲咩人係有機會過到關，有啲咩人係有機會過唔到關。咁我諗佢哋自己都 即係按住呢一個嘅呢一條劃嘅新嘅線，咁起碼今次好似係呢條線嘅時間，大家都會自己去評估自己過唔過到嘅。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個位，我覺得係都要提嘅咧，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嗰條線咧，咁係可能今次係啱，咁可能係港都區係咁樣，咁然之後你預計九龍新界都應該都係會係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其中一另一個都一路好擔心，或者覺得係需要去面對嘅問題，就係其實嗰啲紅線今日係咁樣，咁但係聽日係咪有一條新嘅線又會畫咗出嚟咧？會唔會畫闊咗、畫多咗定係畫少咗咧？其實全部係冇辦法好清晰咁去講到咯。佢法例上面寫嘅嘢，咁究竟有啲咩係我其實我記得我以前做地區訪問都有講過，即係乜叫相當可能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咁呢個其實係好闊，係可以無限去演繹嘅嘢嚟。咁所以成件事係冇清晰到噶。 嗱，而家有一啲原因可能出咗嚟，係同即係宣誓有效定宣誓無效係可能清晰咗一啲嘅。呢、這個會唔會都係一個考慮點咧？即係知道邊啲原因可能係會被 DQ 嘅，都會係你哋嚟緊喺月尾，你哋會即係黨會開大會，即係再傾係咪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啊等等噶嘛？呢、這個係咪考慮因素咧？因為去到立法會選舉就唔係經民政事務局局長去嗰個宣誓去監誓嘅，咁另外有一關就叫做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咁，你自己預計呢一個都今次呢一個宣誓嘅被 DQ 嘅人士嗰啲嘅理據，會唔會都係一個參考性咧？對於你哋參唔參加呢個立法會選舉？ 我覺得嗰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啦，因為其實即係講真啊，剩翻個零禮拜咁，我哋就開會員大會啦。咁如果你話呢件事係發生喺早啲嘅時間，即係大家啲黨友，我哋都係喺度一路形成緊自己嘅決定之前，咁一路有啲新嘅嘢發展，因為有啲唔同嘅改變，可能係會有，但係我會形容就係而家得翻個零禮拜，反而佢個實際會影響到啲黨友嘅點樣投票咧？我估計就個影響就好微嘅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都會相信，即係今日佢民政事務局局長佢用得嘅一啲理據，咁佢都係嗰啲資格審查委員會裏邊嘅成員啊，或者咁將來係咪都會用翻啲相類似嘅嘢？甚至即係我自己會預期就係咁，佢裏邊有一啲更加多其他唔同嘅官員喺裏邊嘅嘛，咁可能有更加多其他嘢加埋落去都未定。咁但係我諗嗰個就係一個基本嘅線，大家會可以喺而家暫時呢刻畫到咯。咁但係正如我先講，咁等一個月之後、兩個月之後，佢係咪用翻相同嘅標準去畫呢條線咧？其實我哋都冇人知。 OK， 好，唔該曬你啊，羅建熙，多謝你同你傾偈。係，羅建熙咧就係民主黨主席嚟嘅。另外我哋咧都邀請過民政事務局係訪問，不過就未能夠係安排訪問啦。咁至於係對於追討薪津方面嘅安排咧，佢哋都係未有補充嘅。嗱，另一方面咧就有關於呢一個嘅外佣方面啊，見到咧其實政府喺20號起咧都會開放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啦，咁啊。第一、第二期800個單位咧，俾一啲菲律賓、印尼等等嘅完成咗新冠疫苗嘅外佣咧嚟做檢疫啦。每晚咧就收費480蚊，咁而家就即係話會包埋有啲三餐啊、膳食等等嘅。咁啊，而家就話即係兩期嘅竹篙灣檢疫中心咧，每日可以安排到50人去入住。不過就見到有啲中介話喺14號即係前日開始預約啦，好快預約幾分鐘就已經爆滿曬啦。就話即係整體個供應咧，佢哋都有啲擔憂咁。嗱，具體預約情況係點咧？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有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建文，早晨。 早晨。 早晨，張建文，講下你哋先，係咪話前日開始就預約竹篙灣嗰邊嗰啲檢疫嘅設施？你哋嗰個情況係點啊？ 嗱，我哋由14號開始，朝頭早9點已經開始 stand by 噶啦。咁入咗去嗰個條 link 度咧，又摸5分鐘之內，差唔多都滿曬啦，已經。一直滿到係呢個10月19號啦， 即係30日，未來30日就已經 未來21日， 未來21日就已經滿曬， 冇錯啦。 咁你哋係就你成功攞到幾多房 啊？我哋公司算係夠運㗎啦，我哋有25個人去前線25個人去 stand by， 都系攞到七个位，即系七个房间咧，即系话系啦，啊！ 但系攞到呢七个房，我见系咪话都要再进一步去做确认嘅？真系 已经确认咗噶啦，因为佢廿四小时内确认啊嘛。 佢呢个确认系要即系系咪话劳工处要再提一啲资料定系点样噶？ 系嗱，佢先先你订嘅时订咗之后，佢即系接受咗你个订房啦。即系你要拣个日期啊，啲咁噶嘛，俾咗个名又俾，然后咧佢就要求你譬如佢确定咗啦，咁你就要攞send 啲护照 number 咧，即系护照嗰个 copy 啦、签证啦，同埋呢个即系打咗针嗰个报告啦，同埋有个确认书啦，咁佢就可以叫你交钱，交咗钱之后咧，咁就证实呢个房间就系俾你留咗噶啦，咁样咯。 嗯。咁但系整体嚟讲，你哋出动25个员工嘛，你想25个人啦，攞到七间房啦，咁点睇呢个成绩咧？又 嗱，因为我哋本身咧就有400个人，有冇400个客人系等紧嘅，啊等紧要嚟嘅，咁所以你谂下个比例嚟讲咧，即系800间房咧，我哋攞七个，即系1% 都攞唔到。 嗯， 咁你就其他啲人就要等啦，唔知等咗几耐啦，因为而家佢个即系。竹篙湾开放嘅800间房间加埋私立咧，只不过得1150间房间嘅啫。咁照个政府嚟睇咧，即系政府自己都估计咧，我哋在疫情期间咧，我哋业界咧每日嚟嘅用工系都有70个。即系如果你以70个计算嘅话咧，佢依个房间应该要有1470个，咁先能够满足而家每日我哋做嘅生意嘅。仲未计咧。在外面即是菲律賓、印尼其他地方等緊的傭工有冇7000人啊？還未有計呢條數嘅，咁所以咧，咁呢個就好大問題啦。即係換句話嚟講，如果以而家咁嘅進度嚟講咧，呢啲7000嚟嘅傭工咧，即係無了期啊！啊，即係無了期嚟到，或者要等到成九個月先嚟到嘅最少。 嗯，有冇家庭喺呢段時間都係等緊啲外佣，譬如菲律賓啊、印尼等等啲外佣咧，係嚟香港幫佢哋手，都因為一啲嘅檢疫設施嘅原因啦，要等唔知幾時咧？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對於而家啲檢疫設施陸陸續續都可以用咯，可以舒緩到幾多咧？又講下你嘅睇法啊！電話繼續開放18723111，但我就想問一下張傑文啦，除咗話前日開始即係一次過未來嗰21日就。爆满晒啦，预约满晒啦，跟住下一步系点样噶？咁佢满晒之后，系咪就逐日逐日咁样再可以预订，定系点样噶？ 系啦，我已经通知咗噶啦，喺9月17号，即系听日咧，上午9点咧就会开放。佢而家方做法系咁样嘅，即系开放10月20号。佢即系而家每日咧系俾50个房间出嚟，就喺譬如而家佢定咗噶啦，9月17号9点开始就开放订嘅10月20号嘅房间。咁然後9月18號開始呢就訂10月21號房間，就如此類推。 嗯。 咁每一日呢就只係俾90個房間出嚟嘅啫。 50個係咪？ 50個啫，係啦。 咁你哋點樣準備？即係你哋可能要逐日逐日都要預好多人手，就係。 冇錯啦，就要逐日逐日要即係日日都係要等住，一開就要搶啦。而家都要大家都去搶呢啲位㗎啦。 會唔會再派多啲人呢？其實直情25個都唔得，即係人海戰術咁樣多啲人去。 因为你个市场咧成6000-7000人去等啊嘛，你就算派到100个人，都系唔争得好远嘅，最多系抢多1-1.5个嘅啫。但系用嘅人力咧、资源咧就好大啦。因为你知道我哋其实我哋翻工都系9:30嘅，就喺屋企就已经做晒呢啲嘢噶啦。即系未翻工之前就要准备晒所有嘅资料，咁先可以希望订到房间咯。 嗯，张建文，我想搞清楚一点，头先你话咧。未来就系一日爆满晒，但我见有啲资料又话去到10月19号嘅预约已经满晒，咁应该可能唔止廿一日喎，系嘛？系咪再多啲啊？以你了解， 唔系佢而家即系意思话咧，佢头嗰21天已经满晒啦嘛，即系佢由呢个20号开始噶嘛，先俾入住噶嘛，9月20号 系， 咁即系而家满到10月19号噶啦。 OK 好，总之去到满到10月19号啦，好 系啦。 另外我想知道，譬如私立嗰邊咧，因為第一間嘅俾外佣住嘅檢疫酒店啦，而家嗰個情況又係點樣嘅？ 佢一早滿曬噶啦，佢合約聽講話佢合約，政府同佢合約去到11月尾啦。其實12月都滿咗噶啦，我哋訂12月佢都滿噶啦。 嗯，咁你哋下一步就等到幾時開放12月之後嘅房咧？又 而家咪就係等佢開，唔係佢而家正，因為而家一定要做政府嗰個房間噶啦嘛，其他冇噶啦嘛，私立已經冇曬啦嘛。咁我哋只有唯有等呢個政府每日開放50個房間，就係、是、大家全行啊，

8:38嘅翻嚟千禧年代，嗱疫苗接种计划咧，新冠疫苗咧，讲紧六月中起咧就俾一啲12至17岁嘅青少年可以打针嘅，不过就只可以打伏必泰嘅啫。嗱，见到咧卫生防护中心下嘅科学委员会咧，寻日嘅举行联席会议，咁佢哋嘅委员会主席之一咧刘宇龙咧就讲到话审视咗一啲数据之后咧，发现打两剂疫苗咧出现心肌炎嘅风险咧比打一剂为多，咁加上咧香港而家嘅疫情是平穩，所以就建議青少年來說只是需要打一針的伏必泰疫苗。見到衛生署都立即公布，在昨晚就說今天起12至17歲的青少年如果已經預約了接種第二劑的伏必泰疫苗，都可以在網上面是取消預約的。整體這個的安排又可以請一位的嘉賓在旁邊電話旁邊跟我們談，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刘宇龙教授，咁我想问一下咧，就系12至17岁，而家你哋建议就打一支嘅伏必泰，同之前你哋6月嗰阵公布话打两针嗰个决定咧，好唔同嘅。我想知道嗰、那个决定点解会咁啦，同埋有啲咩数据支持噶？今次系 因为咧，我哋已经打咗3个月啦，咁、那个数据都比较充分。咁六月中嗰阵时审视咗其他国外，尤其是系譬如美国嗰啲数据咧，就觉得呢一个心肌炎嘅发生概率咧，应该就唔系好高嘅，可能系几万喺最高风险嘅群组，而家讲紧啦吓，系男生12岁到15岁，系可能系2-3万一个。咁但系经过我哋自己呢3个月嘅数据，本地嘅数据，咁咧发现呢个概率咧，其实系高过美国嘅报道嘅，咁就唔系几万个有一个，可能系几千个有一个咁样。幸好啊，幸好咁，所有呢啲发生有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嘅青少年咧，都系叫做轻微嘅，系当然要入院观察啦，做检查，但系都系住5-6日医院就可以出院。咁但系出咗院之后咧，因为佢有心肌炎嘛，所以都要长期跟进咯。咁喺儿童医院我哋都成立咗一个特别嘅所谓门诊，系一路跟进呢一批青少年嘅。 嗯，因为我见咧你六月嗰阵就讲话，因为有心肌炎嘅情况咧，就会喺特定情况下发生啦，罕见嘅，不过系轻微嘅啲症状，都适当休息4-5日就会好翻嘅。而家睇翻头先听你讲，就话要住院都要5-6日，同埋要长期系要观察啦，即系长期跟进，系咪都？比較大分別咧，聽落同你六月嗰陣話， 個分別就係有嘅。第一就個概率咧係高過係美國嘅報道幾倍啦嚇。第二當然輕微咪表示唔需要做一啲比較小心嘅跟進啦，即係包括住院啦，睇下佢個心臟用譬如唔同嘅血液檢查啦，佢個心電圖啦，甚至乎我哋而家每一位青少年咧喺醫管局都可以做呢、這、一個叫做MRI， 即係呢個磁力共振。咁咧係最準確嘅診斷手段。咁佢通常出院嗰陣時，全部都好翻曬噶啦，即係輕微嗰啲心臟嘅問題，啲全部係復原咗，先翻屋企，嗰啲冇問題啦，已經叫復原咗。咁但係因為呢個係新嘅疫苗，即係長遠嗰個影響係冇人知。咁喺美國嗰個指引啊 ，CDC 其實都係話呢一批人係要長期跟進。咁佢哋美國大概有幾千宗到啦。咁點解我哋確率高過佢咧？我自己覺得就係香港有一個比較統一完善。近乎免費嘅醫療體系，而美國咧就比較你都知係要有保險啦，係碎片化啦，咁同埋佢嗰個疫情都仲咁嚴重，根本床位啊等等都好緊缺，根本呢啲比較輕強，可能喺社區捱1-2日嘅心口唔舒服，咁就完噶啦，所以佢就會睇得冇咁全面，我哋就比較全面啲咯。 嗯，嗱，有冇家長、學生或者教職員都關心而家呢個最新嘅安排咧？建議青少年打伏必泰嚟講咧，就打一針嘅，都可以衛生署安排啦。之前如果 book 咗，即係預約咗打兩針咧，可以係網上面取消預約嘅。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劉宇龍教授，打一針其實可以避到嗰個心肌炎嗰個嘅機率又爭幾遠咧？其實 咁樣啦，因為我哋審視咗嗰啲數據，其實喺香港嚟講，絕大部分發生心肌炎、心包炎都係打第二針嘅男生，第二針。咁總體嚟講，男生、女生第二針同第一針嘅相比咧，大概係80%係發生喺第二針之後。所以如果你淨係打一針咧，你已經減低咗80%嗰個風險噶啦，咁打一針個保護力當然冇2針咁高啦，但喺香港現今嘅情況，因為係零政策啊嘛，根本冇本地確診，佢哋感染嗰個風險係極低極低。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審視咗之前嗰1000多宗細路仔即係 惹咗新冠之後嗰個嚴重程度，其實相對喺外國咧都係比較輕微，但係當然都有重症，但係一宗兩宗。咁嗰啲其實有一宗都係我有參與呢個診治，其實佢自己本人其實都有一個之前係我哋叫做免疫嘅缺陷病咁樣嘅。咁如果排除咗嗰、那個，咁喺香港嚟講，你惹到第一個風險唔高，第二咁你就係惹到咗之後，佢似乎個嚴重程度遠比呢個歐美係低。咁你話個原因係點解呢？我覺得有好多方面嘅。第一，可能我哋個個一出世打呢個卡限苗都係有保護力嘅。咁第二就係我哋嗰、那個其他啲冠狀病毒，唔係講緊新冠，冠狀病毒感染，因為我哋好密集嘅城市，咁所以我哋可能見呢、這個為普通嘅人類冠狀病毒好多次，咁所以我哋從而呢個交叉個免疫反應好，咁幾樣一加埋，咁可能我哋啲青少年甚至乎我哋啲成年人感染咗之後都有啲交叉保護力咯嚇。咁即係總體嚟講其實一針雖然冇兩針咁高嘅保護力，但係我哋現今情況係都會足夠咯。 明白。但譬如打一針之後咧，會唔會可能即係隔一段時間先至打第二針，嗰、那個副作用又會係低一啲？即係譬如講緊啲心肌炎呢啲情況又會低一啲。 呢、這個絕對會有可能嘅，因為喺英國嚟講，其實佢唔係第一針之後就三個星期就打嘅，咁其實佢就拉長咗嘅。大家都可能記得英國基於唔同嘅考慮，就將第二針拉長啲，去到12個星期都有嘅。咁第一就佢疫苗嗰個分佈要公道公平啦，即係盡量多啲人打多第一針先。打第二針，咁佢而家好多疫苗其實睇落去咧，其實就拉長啲可能嘅好處會有，咁可能嗰個心肌炎即係連個發生率可能都會低啲。但當然另一個考慮就係將佢減一半個劑量，咁咧就都係打兩針。但係因為呢、這個藥廠嚟申請係用呢個劑量係咁樣嚟用法，咁我哋就唔可以就咁減一半自己即係都係俾一針嘅劑量就分兩次俾，咁呢啲全部都有法律規定，甚至乎我哋琴日嗰個決議咧，其實政府都要走曬所有啲法律程序，都要去翻另一個有法律賦予香港政府賦予佢有法律權力嗰、那個委員會去審視咗之後，然後再叫做建議翻俾政府先走曬個程序，所以今日當然我哋衛生署啊，政府各個部門咧都要開始協調，究竟點樣執行呢一個事情咯。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都有即係中學嘅校長已經同我 WhatsApp 講啊，劉醫生，你一定要爭取到同教育局講呢、這個打咗針咧，其實就已經喺呢個刻咧叫完成咗接種啦。咁咧就應該計算落去佢哋嗰七成裏邊，能夠盡快復常，可以面授全日面授課程。咁呢個咧，琴日我哋委員會都有傾過，咁完結咗呢個記者招待會，都有同衛生防中心林醫生傾，亦有同局方咁樣傾，咁就佢哋要同呢個教育局要協調咯嚇。咁變咗個好處咧，佢哋能夠打到叫譬如打伏必泰一針已經夠，咁咪唔使等打第二針，咁甚至乎可以加速佢哋去到七成嗰、那個所謂政策嗰個決定，你打七成就可以申請全面復課，咁呢個一個好事嚟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喺依刻嚟講，咁將來要唔要補針加針嗰就以後嘅事啦。 所以我頭先就話，即係如果你係隔耐啲，可能嗰個副作用係細啲，會唔會就係你哋譬如嚟緊研究或者睇啲數據嘅，打咗第一針疫苗之後，未必係隔廿一日，係隔耐啲先至係俾啲青少年打，會唔會有呢啲咁嘅研究咧？咁另外咧，頭先你都講到話，其實考慮到而家香港其實冇疫情，所以覺得打一針就可以。接受啊嘛，咁但系譬如讲紧，譬如迟啲通关或者有新一波疫情，其实青少年系咪即刻要补翻打第二针定点样嘅咧？又 嗱，呢个就未必系最优先嘅群组，最优先群组反而就系嗰啲身体好脆弱嘅，即系譬如老人家啦吓，尤其是六七十岁、八十岁以上，佢哋琴日都有讲到第三针喺科兴嚟讲可能系要需要嘅，咁喺边刻打系最有效呢？大家都覺得可能係通關之前一兩個月，有足夠嘅時間幫呢班身體最脆弱嘅老人家，或者身體有其他啲疾病，係使到佢啲免疫系統係比較差，所以嗰、那個針數兩針遠遠不足，要打三針。咁尤其是係科興可能打第三針嘅好處，大家都聽過見過，咁好多人都想打第三針，咁係應該嘅喺啲特定嘅群組，但係唔係全民，因為我哋如果打第三針，大家要認識呢個係全世界嘅事。我哋打多一針咧，就其他啲國家就少咗一針。其他啲國家係邊啲國家咧？就是、中低收入啲國家啦，佢哋第一針、第二針都打得好好低嘅水平。咁如果你去到南非，去到非洲，譬如南 蘇丹我睇嗰啲數據得一兩個 percent， 真係好淒涼咯，我自己覺得。 嗯，所以我就想知整體嚟講，你譬如而家嚟講，建唔建議喺尋日科學委員會就話建議即係青少年可以打一針啦。咁會唔會話啊即刻佢哋原本預約咗有第二針嘅都即刻可以喺衛生署嗰度取消咗佢咧？咁另外咧有啲情況頭先講到譬如通關或者去其他地方，譬如啲青少年要去外國讀書嘅嚟緊，係咪都照打翻第二針都可以咧？其實 呢個都有傾過㗎，咁我都同阿林醫生甚至同局長都有傾，咁啊應該有彈性處理咯，因為每個人嗰個實質情況都唔同，最緊要佢哋已經係有一個認知話要打第二針，亦明白佢係要去美國讀書，咁咪俾佢打咯嚇。 嗯，咁你覺得譬如而家啲青少年究竟點好咧？我聽完呢個建議，究竟取唔取消 好咧？就係如果喺香港一路讀書嗰啲一針就夠噶啦，但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南加州大學或者去到德薩斯州大學嗰度讀書，咁如果你打第二針，劉醫生都覺得你變咗個風險同埋嗰個即係同埋好處，可能就係會有一個變化，係使到你打第二針都可以咯。但如果你唔打第二針，佢都冇問題，我自己覺得。 OK， 係啦，咁呢個個人嘅取態。 OK， 我見到另外男仔同女仔有冇分別嘅？有冇話即係可能男仔？ 係啊，男仔就係嗰、那個最高。風險嗰個咧，女仔同男仔嘅比率就係八成到兩成。 即係我意思，譬如你哋建議會唔會話女仔就照打翻兩針，男仔就考慮嘅時候。 冇就咁一針，否則個公共政策會好亂噶啦嚇，即係大概係咁樣。 OK， 好。 我見打針個方式你哋都有啲唔同喎，即係話多咗大腿接種喎，呢個又爭幾遠嘅。 嗰個咧就係多一個選擇咁解嘅啫，係啦，就咁啦。 有咩分別㗎？其實呢個係 冇太大嘅分別，只不過多一個選擇等。我哋嘅市民因為有專家覺得大髀好啲，咁我哋都覺得無傷大雅，咁就任嗰啲青少年或者其他市民有一個選擇咁樣樣，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你，劉宇龍教授。 OK， 多謝你， 先生。好， 多謝曬， 好， 拜 拜。劉宇龍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咧就係科學委員會嘅建議喺青少年嗰度咧就係12至17歲嘅青少年啊，只係打一支嘅伏必泰疫苗。咁啊，希望可以平衡到譬如心肌炎會出現嗰個嘅風險啦，等等。尤其是講到話男仔，可能呢個風險會高一啲嘅。歡迎打你18723111，你又點睇咧？譬如你自己會唔會你係家長嚟嘅，你屋企有個青少年嘅小朋友咁啊，嚟緊都會係打針打伏必泰嘅，打兩劑嘅預咗係。咁但係而家聽到呢個新嘅建議之後，你自己又點安排咧？因為見到衛生署就今日起已經可以話之前預約咗兩支嘅都可以係做一個取消嘅。你又點睇18723111？另外咧就講到疫苗之外咧，都頭先講到有關於區議會嘅宣誓嗰度咧，你又點睇18723111？先休息一陣。 佛師贏咗遊戲先可以拎獎品嘅。 小新，我哋嚟鬥下啦！ 讚美人嘅形容詞， 好靚，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嚟冇。想好似我哋一齊訓練大腦玩遊戲， 咁就要記得打電話嚟啦！ 隨時贏走豐富獎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千禧年代。 中秋節咧就下個禮拜啊，見到傳統嘅大坑舞火龍活動咧，過往嗰啲嘅年份都係中秋節咧有舞火龍呢個活動喎。不過今年咧舞火龍就係連續第二年去停辦。原本咧呢一個嘅活動就諗住今個月20號至到22號咧係舉辦嘅，不過見到當局方面咧，民政事務局都話，因為全球嘅疫情持續咧，就唔建議係舉辦啲大型嘅群眾聚集活動嘅。有關於大坑舞火龍方面，佢哋嘅主辦單位咧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可以傾下。有大坑舞火龍總指揮陳德輝，早晨。 早晨 陳德輝。原本話一連三晚，20號起就搞舞火龍啦，今年就第二年咯，已經係取消。你哋係幾時收到通知㗎？係 我哋係星期一早上通知咗我哋。 嗯， 最主要是不是都是说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就说不给搞的？ 都是的，因为我们没有火龙，如果有得没有的，那么应该会聚集很多香港的市民。 嗯， 那如果以前呢有游客来香港呢，那旅游发展局呢都安排了一些旅客呢来我们这个啊大坑这个中心点的碗沙街。那我们每晚呢给60个座位他们啊去分配的。他们是先到先得的，他们说旅游发展局跟我们说。 嗯，即都可能會多人一啲，不過我見你哋其實即上年又停咗一次啦，今年又第二次停啦。其實你哋好早就好似已經係申請交咗計劃書，之前唔係已經預定咗可能有疫情嘅情況，或者做一啲措施去防備嘅咩？ 唔係啦，咁我哋咧就都要，我哋都要準備嘅。咁又唔知道要傾幾耐同埋剩噶嘛？咁我哋都係好問嘅時間先啊，去大家去啊開會再傾過嘅。 嗯， 同埋有写信先嘅。 嗯， 啊， 当时你哋计划书有冇话即系因为系咪个活动都预咗好多人嚟睇噶嘛？如果搞得成嘅话，有冇谂过当时有啲乜嘢嘅防疫嘅方法可以令到个风险冇咁高？系咪有交个计划书俾政府嘅当时？ 我哋都有系啊，改过两次啦，封信都。 哦， 咁咧就我哋咧就先打武隆嘅建议咧，就先打两针啦。咁咧就如果冇打兩針嗰啲咧，就要去呢個啊 check 呢個啊 核酸檢測係嘛？ 係啦，要去檢測。咁咧就嗰啲觀眾咧就初頭計劃咧就唔想俾啲人啊嚟大坑呢度嘅。咁後屘發覺又係唔得嘅，因為點解人哋啲鋪頭要做生意噶嘛？ 嗯。 咁拉尾咧又劃咗幾個區咧，就係、是、觀賞區，咁咧就又派飛，然之後先入去嘅。 我即係限住啲人數咁樣，希望係 啦，係啦，係啦。 嗯，就唔係自由出入啦，到時大坑咁。 係啦。 咁但係呢個計劃都唔接受啦，應該，所以先至搞唔成啦，係嘛？ 係啦，咁係啦，咁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封曬成個大坑區咧，咁嗰啲人入嚟，人哋要食飯啊，咁人啲鋪頭要做生意啊嘛。 嗯， 都是行不通的。咁拉尾即系，梗系政府梗系发觉，如果我哋有得举办嘅咧，咁啲人咧会涌入嚟大坑区噶嘛。咁每年我哋以前啊冇疫症嗰时间咧，啊好多人入到嚟咧就企到爆晒噶， 参观啊，个喺度。 系啦，系啦，系啦。 嗯。咁但系你哋，我见头先都话，其实预早筹备啦，咁咪都要。即係嗰個火龍其實都要好多人手去事先去預備啦。咁點啊？而家都準備好曬，但係又搞唔成個活動，點處理咧？又 咁都冇計啦。即係我哋都理解嘅，因為你如果譬如話政府即係批俾我哋，咁啊即係短時間我哋係做唔起噶嘛。咁我哋逢係每年咧都係六七月咧已經係訂曬啲嘢噶啦，六月嗰陣時。 即系早两三个月到啦，系嘛，系 咯，系啦， 嗯， 因为你点解嗱，啲龙香啦，啲龙草啦，嗰啲龙草咧又要喺国内运落嚟噶嘛，有人帮我哋去承包啊，呢个啊龙草咧就系啊割啦，同埋咧啊办呢个过关啊运输啊咁落嚟香港俾我哋噶嘛， 嗯。咁所以而家整好晒，其实成条龙，头先你嗰啲龙香龙草，其实砌好晒条龙噶咯，系嘛？咁点处理咧？又？ 咁都冇计啦，睇下点样处理。而家我哋啊，即系稍后都会开会，即系再点样处理条龙咯。 嗯，咁系咪唔可以即系唔搞得搞唔成呢个活动？但系嗰条龙系照有得可以，譬如啲人而家呢段时间嚟系可以睇到，定系点样 嘅？可以睇到嘅，可以睇到嘅。 O K， 系啊， 即系照可以参观。 大坑方向福利会可以睇到嘅。 嗯，但整体嚟讲，你觉得譬如？因为你头先讲话，譬如要准备，其实要两三个月啊，要买材料啊，又剩啦。其实会唔会觉得今次会系咪太迟通知，定系你哋太迟申请，定点咧？下次如果即系下年再做，咁点算？ 都系迟嘅，都系迟嘅。 嗯， 啊，都系迟嘅。 即系早啲就可能有机会搞得成。但下次咧嚟紧，因为连续两年停咗啦，都成个即系历史嘅文化活动，会唔会惊即系喺疫情之下都可能要停好一段时间，甚至个传承方面都有啲问题啊？ 咁即系睇下出年、明年點咯，或者啲疫情而家即係嗱，香港咧就冇呢個感染啦，係 係先輸入即係嗰啲外勞啊，或者喺第二度國家嚟嘅輸入嚟嘅啫，感染嘅啫，因為香港市民都冇啦，而家啲。 嗯，所以就話咯，即係如果而家冇啦，你自己係咪即係預計下年都會有信心搞得翻，定係點樣咧？ 我都有信心搞得翻嘅，係咪先？咁你好多啲活動都慢慢開始都恢復咯，就係個人流都係點樣去控制咯。 嗯，其實網上有冇得方法可以，即係譬如你哋就算冇現場嘅觀眾圍觀，你哋照冇，但係用網上嘅方法去宣傳俾旅客、俾市民去睇咁樣，得唔得咧？有冇諗過呢、這個？ 都唔得㗎！你我哋條龍咁長，你邊有個咁嘅地方係嘛？ 嗯，即可能都涉及公众地方，所以就算冇人围观或者点样，定系都惊。总之你哋冇就可能有人喺大坑就有人围观咁。 系啦，如果你大坑，我哋呢度大坑都冇求。如果我哋去到第二度，咁咧就系如果中秋节嘅期间咧，以前我哋都有去过第二度去舞龙都有嘅。咁但系如果譬如中秋节嗰三晚，咁我哋就今年咧就申请一晚啫。申請係呢個中秋節嗰個正日嗰晚嘅啫。 好 啊，咁如果譬如話我哋離開大坑去舞龍咧，咁啊失咗我哋嘅意義噶啦。 嗯， okay、 啊，同埋啲街坊都會嘈啦，自己條龍都唔會喺到大坑舞，咁啊走咗出去，係、 okay、 嘛？又係一個難題啦。 明白，都好多嘢要平衡啊！唔該曬陳德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好，陳德輝就係大坑舞火龍嘅總指揮嚟嘅。南韓即使冇局嘅回覆就係因為現時全球疫情仍然嚴峻，個案數字仍然上升，呢段期間都唔建議舉辦大量嘅群眾嘅活動啊。主辦單位就考慮延遲舉辦呢一個嘅舞火龍活動。 內地投資者甚具吸引力，隨住市場不斷發展，預料可以吸引更多世界各地嘅債券發行人喺香港發債。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昨天開會，決定建議12至17歲的青少年由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改為一劑，說當初心肌炎和心包炎發生率數據低估情況，加上疫情穩定，預料打一針已經足夠，希望能夠減少80%心肌心包炎。專家又認為6月的決定沒有錯。衛生署昨天深夜出稿提醒已經預約第二針的青少年今日起可以網上取消，目前學生打兩針滿14日才可以在上課以外的半日留校活動。創資中學校長黃晶蓉認為教育局應該按醫學專家建議盡快調整要求，給更多學校恢復全日面授。明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国际医学杂志刺针子刊电子临床医学杂志发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和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钟南山团队的联合研究，结果显示 Delta 变异病毒株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直接和间接近距离接触，其中共同用餐占比最高，其次就是家庭接触。同時 ，Delta 變異株在10日之內可以傳播5代，其中最快的代際傳播不超過24小時。文匯報報導。 成報報導，近年流行摺合式的直膠食物盒和杯，疫情下不少人用來盛載食物帶回公司。不過消委會測試市面14款可摺合直膠食物盒和摺杯，發現當中6款食物盒和3款摺杯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超出德國食品及消費品規例的要求，有可能影響食物安全甚至相干。其中一款摺疊水杯相關物質含量超標，最高達到 1.4%， 亦都有摺疊飯盒含量達到 1.3%。 香港目前未有規管食品接觸用直膠或者橡膠製品的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消委會促請政府盡快訂定相關的標準。成報報導。 信報報導，立法會大會昨日火速通過多條法案，包括追加撥款2020-2021年度條例草案，冇議員發言，在大約三分半鐘之內三讀通過草案，批出追加撥款超過1730億元，當中有大約1321億元將會注入防疫抗疫基金。信報報導。 東方人報報導，房屋署公布新一期特快公屋編配計劃，提供超過1400個可供揀選的單位，單位租金介乎871元去到4734元，當中包括8個曾經發生命案和不利事件。房署向部分單位提供1年租金優惠， 以首批有1410个供两人或以上家庭拣选的单位，而想申请该类单位的个案多达28900个计算，竞争比率相当于20个申请争一个单位。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国家接连推出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金融挺港措施，促进内地和香港市场互联互通，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能够提升香港社会和国际投资者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前景的信心。社评说，将南向通好事办好，稳健壮大本港的债券市场，贡献国家金融扩大开放所需。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劏房租务管制方案续租加租上限由15%下调到10%，有业主代表扬言政府偏帮租客，现实是劏房户缺乏选择和议价能力。社评话，当局以现阶段缺乏数据为理由，未将起始租金建议纳入方案，业主有空子可转，受罪的依然是劏房户。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提到，内地寻日公布的八月经济数据放缓，零售表现更加是远逊预期，反映疫情汛情，产业监管和楼市调控夹击。不过中央近日释出信号，强调着重经济稳定发展，致力疫情清零而不损社会活动。社评说，可以预期当局未来几个月适度放水的机会越来越大，对投资者来讲不尽是坏事。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社论，有指追明星等行為會導致浪費金錢等負面影響，但是視乎民眾是否理智。韓國男團防彈少年團 BTS 全球爆紅，日前更加獲得韓國總統文在寅授予未來世代文化總統特別使節的任命狀，負起凝聚國民的外交力量和擴大外交範圍等重責。社論說，偶像如何定位，某程度上與輿論如何導向有關，亦都不一定只有負面。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先同你讲一个港铁嘅消息啊。咁将军澳线咧列车服务而家系有延误噶，将军澳线列车服务系有延误。咁啊，资料咧稍后再补充俾大家。咁啊，收到港铁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就系有延误噶。咁另外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顺利村，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喺飞鹅山道啊。咁再重复多次，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顺利村，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喺飞鹅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现在的九龙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港铁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线宝林至到坑口站之间较早前的信号故障，现在就已经处理好。将军澳线列车服务是陆续回复正常。再重复多次，就是将军澳线宝林至到坑口站的信号故障就已经处理好，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 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港台电视三十二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系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仲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同埋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2021年9月16日，科学委员会建议12至17岁青少年只需打一剂伏必泰。 七名区议员宣誓无效。 六四集会案12人判囚4至10个月，其中3人缓刑。 美英澳宣布建立印太安全伙伴关系，共享信息及技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就讲到有关于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科学委员会呢，昨日就有联席会议，咁就话睇过一啲数据之后呢，就发现即係打两剂伏必泰疫苗嚟讲呢，对一啲青少年嘅心肌炎嘅风险呢都係比较高一啲，所以就而家建议呢就只係打一针嘅啫，咁啊亦都考慮到咧香港嗰個疫情平穩啦，建議青少年只係打一針伏必泰。咁啊，見到劉宇龍教授尋日都講到話，即係自計劃開展以嚟啦，就香港嚟講有37名嘅青少年咧打咗疫苗之後咧出現心肌炎或者係心包炎，咁啊年齡中位數15歲，37个人入邊有30个人咧都係喺第二針之後出現呢一個嘅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啊嘛。咁就話咧，即係隨住而家啲數據證明，伏必泰兩劑大機會會出現，比較會大機會會出現啦，有機會啊，會出現呢啲咁嘅心肌炎嘅副作用，咁所以就睇完呢啲嘅數據等等之後，有呢個咁嘅決定嘅。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咧，而家電話旁邊就江太喎，早晨江太， 早晨蕭生， 你好，請講。 系啊，上个月我打过嚟咧，就是、我仔住紧医院嘅，佢就打咗第一针，就有心肌炎，吓咁后屘后期医生就帮佢做个 MRI 磁力共振，就话佢有心肌发大，咁就好彩又好快做到，咁喺月尾啦，上个月尾吓、开学前就出咗院，咁跟住屯门医院嗰度就话会将我个仔嘅 case 咧就交俾吓袁国勇教授嘅医生团队去 follow 吓、啊，佢只系心脏科医生吓、啊、医我个仔咁样。咁但系马丽好快啦，好快出院吓。九月六号之后嗰个礼拜打嚟就同我个仔讲，佢话可以抽针。叫我仔扣針，不過頭先我聽你電台一路咧都冇提過話扣針，嚇、連個嘉賓都冇提過話扣針。咁、但係我就好擔心啦，因為咧我仔住醫院嘅時候咧，啲醫生同佢講就唔好諗打第二針字，你一定要食曬我呢啲消炎藥先嚇，因為消炎藥都好大包，佢話要食3个月。先好再諗第二針，這個期間就不可以諗。咁佢都好好，醫生俾咗封信我，咁就我仔可以翻到學咯，唔需要打第二針就可以翻到學咁樣。咁但係馬麗嘅醫生同我仔講，佢話叫我仔抽針嚇、就話叫我仔諗下， 明白 嚇諗一個禮拜嚇。佢意思即係好快可以同我仔講話可以打針，咁我仔就心諗醫生話叫食曬嗰啲消炎藥先至可以咁樣噶嘛，咁但係跟住佢叫我仔諗啦，一個禮拜即係琴日打咗嚟啦，嚇琴日打嚟就約咗我仔11月24号話去見一見佢先， okay. 去馬麗。吓、啊，佢都叫佢唔好去其他中心度打嘅，叫我仔一定要去玛丽医院，可能系观察我仔啊，睇住我仔打咁样。 但初步你个谂法会系点咧？会唔会都譬如你自己话咧，仔仔都倾向都试下抽针，定系都系唔好做住先？ 因为上句我同你讲，你都讲话抽针系试验紧，但系而家个别收都未出。未出咁，即係我仔係咪做緊白老鼠呢？咁以我仔嚟講，我仔打針嘅時候，佢就係19歲，19歲，佢啱今日就20歲。咁如果喺你哋 講第一針個 range 裏面我仔已經 over 咗啦，咁我仔係咪可以一針呢，唔需要打第二針呢？咁、但係如果以我仔嚟計，佢哋譬如而家先係20歲要出國啊，要成啊，你一針人哋國第啲國家唔承認㗎嘛，咁變咗我做父母嘅我真係擔心，如果係得嘅我真係唔想去繼續再打針。 明白。我反而想知呢阿仔而家即係心肌炎之後，而家你話可以照返學啦，嗰個情況係點呀？純粹食住藥都可以正常，定係話唔可以做運動，定唔可以點，有啲咩人唔可以做？ 佢後期就話心肌發大嚇，咁、但係個消炎藥佢已經食唔到啦，因為咧食咗十一日咧，佢就肚屙啊嚇。醫生都同佢講噶啦，如果你肚屙有咩嘔啊，咁就唔可以食，要停藥噶啦。嗰、那個藥袋都咁樣寫，咁喺9月11日佢已經停咗咯。 OK， 唔可以繼續再食。咁翻學佢有翻學，運動都有去過一次行山嚇、我叫佢行啲平路咁，佢、都冇嘢嚇。瑪麗醫院都問過佢情形點樣，佢都話冇嘢嘅。初初出院都有啲個心咧係硬啊、翳啊咁樣嘅。喺醫院期間都係個心咧係你每逢跳一下咧，佢都係會痛嘅。 Okay. 不舒服的咁呢排就冇呢样嘢。咁而家我嘅担忧就係话抽针完全冇提过囉，今朝我听电台咁耐都。咁、变咗我仔。 即究竟要点样揀呢都要再諗下係要点。不过头先你话要再去见医生等等啦，咁唔该晒江太同佢个仔讲到佢仔仔嗰个嘅情况，就话有心肌发大等等嘅。先休息一阵。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娟慧仪。 我想 resilience 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抗逆境的能力，你是要有个 positivity。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咧唔少人咧都会去野餐啊，或者去露营咧，都用到一啲折叠式嘅直胶餐具，可能大家都留意到，咁佢好处就好方便啦，因为可以缩到好细嚿，咁啊到时用先至系摊翻开咁样嘅。咁啊见到消委会咧就做咗一啲测试啊，就测试咗市面14款嘅呢一啲相关嘅产品，咁啊发现咧有超过60%嘅样本啦，就系可挥发性有机物质嘅含量咧都超出咗德国嗰个嘅规限嘅。嗱，究竟呢一啲嘅直胶产品有啲乜嘢要注意，或者佢哋嘅调查详情系点咧？又请你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你哋就测试咗呢啲直胶嘅食物盒啊嘛，主要食物盒就唔包杯啊嗰啲咁啊，系嘛？有啲咩发现咧？又我包埋杯，有啲咩发现啊？咁 嗱，我哋就今次测试咗14款嘅呢一啲，我哋话可折叠式嘅呢个直胶食物盒同埋杯，因为我哋睇到即系，如果你想减数嘅话咧，其实出街你真系可以接埋跟住摊开嚟用，即系要用嗰时先摊嚟咧，系会方便嘅。咁我哋今次测试咗9款系盒啦，5款咧就系杯。咁佢哋嘅容量咧，如果讲盒嚟讲咧，最大可以去到1升，咁而杯嚟讲咧，最大容量可以去到470毫升嘅，都几大下噶啦。咁另外佢哋嘅价钱都几参差嘅，由如果用盒嚟计咧，就系29蚊最低，即系最平啦。咁而杯嚟讲最平12蚊，咁但系去到最贵咧，啲杯咧就可以去到200蚊，咁所以个价钱嘅分别都几大。咁当然啦，消费者最紧张嘅咧，就系要睇下第一佢有冇一啲存在一啲嘅唔安全嘅物質啦，又或者咧就係好多時咧，大家都會諗因為呢啲膠咧好多時可能會唔會塑色啊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哋咧今次咧就好全面咁樣咧去做咗呢個測試啦。咁而我哋今次嘅測試裏面咧，如果講話係有關於嗰啲顏色嗰個嘅遷移，即係透過浸泡方法或者係嗰個色素殘留呢一方面嗰個嘅測試，甚至係嗰啲鎘啊、鉛啊呢啲叫有害物質咧。咁整体嚟讲咧，个表现都系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咧，就系唯独是有一样嘢咧，就因为呢啲直胶嘅物料咧，都有机会存在一啲叫可挥发性嘅有机物质啊。 嗯。 咁而呢啲有机嘅物质咧，好多时咧都要用咩方法去存在嘅咧？就系、是、有一个物料嘅物质就叫直氧烷。咁呢个咧系低挥发性嘅小分子嚟嘅。咁但係呢就当佢如果佢过量存在喺呢啲直胶物料里面嗰陣时呢， 咁就會去不斷揮發噶嘛，咁就有機會咧就遷移咗去到食物裏面咧，就影響咗呢個食物安全啦。咁而今次我哋個發現裏面咧，喺呢九款嘅食物盒裏面咧，有六款咧係超過咗德國嘅呢一個標準上限。咁而喺杯裏面嗰五款咧，就有三款係超過咗呢一個德國呢一個標準。咁因為德國嘅標準咧就係0.5%啦。咁而喺我哋今次六款超標嘅盒裏面咧，佢哋嗰個超出咗上限咧，就由0.76%去到1.3%。如果講杯嚟講咧，就由0.8%去到1.4%。咁所以咧，超過嗰個嘅含量咧，其實都係會比較高咯。 點解會用一個德國嘅標準嘅？香港而家冇標準嘅呢個？ 其實香港而家冇標準嘅，因為其實咧，因為呢一啲嘅產品咧，可以話都係一叫新興嘅產品啦。咁我哋都參考翻內地啦、美國啦同埋德國啦，呢一啲地方究竟有啲乜嘢嘅標準去監管呢啲直膠食物嘅接觸材料啦？咁佢哋有三個主要嘅部分咧，一個就係嗰啲遷移嘅總遷移嘅量嘅限值啦。咁因為佢哋嗰個嘅標準都係唔同，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蘋果同蘋果咁樣比較。咁但係咧有另外一個樣嘢咧，就叫高猛酸鈉消耗量嘅限值。咁呢個咧就內地先有，咁而美國同德國都冇嘅。咁但係咧，如果講話呢個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嘅限值咧，咁就係德國同法國先有。咁所以咧，因為喺國際間咧，呢啲咁新嘅產品咧，而家未必係完全好一致性咁樣去有一套國際嘅標準。咁我哋就要參考唔同嘅標準去做我哋呢個測試啦。 好啦，咁就算真係超標啦，係咪真係就代表係入到嘅食物啦，同埋對人嘅身體有害？因為我見有啲專家咧報道引述到浸會生物系教授黃廣柱咧，佢講法就話即係就算法例上超標，對人嘅影響都係有限嘅，可以繼續用嘅。你哋又點睇咧？呢個？ 其實咧，即係呢一個係講消費者嘅選擇，同埋你對風險嗰個評估係點樣諗啦。咁當然咧，因為始終頭先都有講到啦，呢一啲嘅產品咧都係比較啲新興嘅產品。咁而而家我哋睇到嗰個影響到食物嘅安全咧，各方面咧，呢啲研究咧就都係講緊長期接觸呢個高劑量嘅飼養院咧，就會有機會影響到呢個動物嘅肝臟嘅健康。咁但係消費者嘅角度嚟睇咧，從一個消費者保障角度嚟睇咧，如果喺九款裡面有六款係超咗標，有三款係完全冇問題嘅話，咁從個消費者嘅角度嚟講，咁儘管唔知道係咪真係100%肯定會對我個身體有危害嘅健康，咁但係當我有得揀嗰陣時候，我咪揀個更加安全嘅咯。 咁但係好啦，消費者要揀嘅時候，佢點樣可以從買嘅時候已經分到邊啲係呢個飼養院嘅含量會高啲，邊啲係少啲，咁嗰啲有機物質咁點樣睇到嘅呢個係？ 咁首先當然要參考下我哋呢一個選擇預刊今次呢個報告啦，因為已經好全面咁做完呢個測試啦。咁但係咧，如果簡單嚟講咧，如果消費者去買呢啲產品嗰陣時咧，咁睇下究竟佢有冇一啲叫產品標籤咧，就有一個 FDA、LFGB、LFGB 係一個德國嘅標示啦。咁譬如 GB 呢一啲標準咧，都係已經係某程度上係符合咗當地法例嗰方面嗰個嘅要求。咁所以咧就會安全性會比較高啲。咁另外咧有一個標誌咧，好多時咧大家都會見到咧，就係、適用於接觸食物嘅標誌啊。咁嗰個公仔咧，好多時就有隻杯有個叉咁樣。咁所以咧喺呢一啲咁嘅標誌裏面咧，若果係當嗰個盒嗰度係有呢啲標誌、有啲標示嘅話咧，咁即係某程度上佢已經符合咗嗰方面嗰個嘅物料嗰方面嗰個嘅要求咯。咁係會比較會好啲嘅。 整體嚟講呢啲直膠嘅食物盒或者杯咧，其實有冇個使用年期？即係最好唔好用幾耐？俾啲建議俾啲市民。 其實冇嘅，因為呢一個直膠嗰個食物盒咧，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嘅，因為佢嗰個物料咧係真係好耐用嘅，佢又耐高温又輕，可以摺疊。咁同埋佢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可以俾大家揀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食物盒。咁但係佢唔好處咧，就係佢好容易沾到啲灰塵，同埋咧，若果你即係用完之後唔係即刻快洗嘅話咧，好容易有機會有一啲嘅叫色素殘留。因為喺我哋今次嘅測試裏面有另外一個測試都會睇到咧，就係若果我哋用一啲番茄汁又或者係咖喱汁，將佢叮完之後，然後再擺放一陣咧，咁亦都係發現到佢咧，其實可能都會有色素嘅殘留。咁所以咧， 即係甩色啊，黐住啦喺度。 係啦，黐住咗啲色。咁所以咧，要去洗翻啦。呢啲色嗰陣時咧，用嗰陣時咧，第一要快啲洗啦。咁第二咧，就若果你真係要去色去除味嘅話咧，就可以加啲少梳打糊或者稀釋咗嘅檸檬酸咧，浸一陣之間先去洗，咁啲色素咧就會容易啲去甩咯。咁仲有就係、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當佢買呢一啲嘅食物盒嗰陣時咧，千祈唔好假設咧佢嗰個蓋同埋佢個盒自己本身或者個杯咧係同一個物料，因為我哋都會睇到咧有啲蓋咧其實佢哋係唔可以加熱嘅。亦都唔係直膠嚟㗎，咁所以如果你當咗佢係一模一樣嘅話咧，擺入去個微波爐去加熱咧，可能隨時會令到佢變形咯。 這個就另外要特別留意啦。食物盒之外，見到你哋仲有另一個嘅調查，關於教科書個價格，有咩發現啊？這個有。 今次個教科書嘅價格咧，就即係比起通脹咧，就係高啦。因為同期嘅通脹咧就0.4%。咁但係當我哋去睇翻，即係問翻啲學校啦，隨機抽樣啦，問佢哋攞翻嗰個成個書單啦。當然裡面亦都係包括埋啲練習啊，又或者係學校自己本身一啲嘅教材，咁樣去全面去計嘅。咁但係咧都會發現咧，就係、是、不論中學同埋小學咧，嗰個平均購書費咧都係比舊年咧係上升咗。如果小學嚟計咧就5.3%，中學咧就3.6%，咁明顯地咧就高過頭先講嘅通脹咧就0.4%啦。咁當然咧即係雖然話亦都係有一啲書補嘅一啲叫補助嘅津貼啦嚇，咁但係咧無論點都係唔係個個一定有啦。首先，咁第二咧就係、是、除咗話嗰個津貼之外咧，其實啲父母自己本身都要揞荷包噶嘛。咁所以嗰、那個我哋可以講話係嗰個負擔就會大咗啦。咁同埋嗰個負擔嗰方面大咗咧，另一個幾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是、睇到嗰啲書商啊，佢哋嗰個折扣咧就係、是、減少咗。係。係啦，咁如果係以前你係已經係有多啲嘅折扣，咁但係如果你少咗嘅話咧，變相咁你咪其實都係個父母就係要俾多咗錢咯。譬如話講個例子啦，喺39间小學裡面咧，有72% 咧就會獲得比較高啲嘅折扣，就係86折至到89折。咁但係個數量咧就比起去年嗰個調查嗰個嘅量咧就少咗6%，即係話少啲學校可以有咁嘅折扣啦。咁而中學嗰方面咧，都係少咗4%嘅學校咧，係俾多啲嘅折扣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係會拉勻咧，父母係要俾多咗錢。咁所以我哋都會睇到咧，有幾個好重要嘅建議嘅，就係、是、第一除咗話真係睇翻成張書單係咪真係要咁多書之外咧，咁另外咧就係、是、嗰個補充練習同埋啲嗰個數量啊，因為我哋睇到譬如英文科咧，其實嗰個補充練習咧係好多嘅。咁係咪真係用得曬咧？會唔會有嘥咗咧？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要更加衡量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會唔會啲故事書咧可以輪流去使用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唔同嗰啲語文嘅科咧有好多故事書，咁但係你就睇完就唔要噶啦嘛。咁如果可以輪流用嘅話，又可以慳翻啲啦。咁仲有最嬲尾就係嗰啲字典嗰啲咩輔助教材啦。咁如果亦都可以借用或者係輪流用嘅話咧，都可以慳翻啲，因為字典都好貴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黄凤娴咧就系消委会总干事嚟嘅，同我哋讲到有关于一啲直胶嘅食物盒啊，同埋一啲杯啊等等，你有冇用开咧？而家就话啊，有一啲部分咧，可能有一啲嘅有机嘅物质咧，都可能超过咗德国嘅标准。咁啊，你有冇留意咧？另外有关于教科书加价，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家长或者学生都要买教科书？留意到今年都真系可能贵一啲。你又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2死53伤，其中3人重伤。泸县有22间民房倒冧，164间严重损毁，1个车站受损。地震在凌晨4:30左右发生，成都和重庆等多地震感明显，有民众被地震摇醒，之后再发生2.8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卫生防护中心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和专家顾问团建议本港12至17岁青少年只需要接种一针伏必泰疫苗，因为不少的案例显示青少年在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等的副作用，因此认为接种一剂的保护力已经足够。因应相关建议，卫生署话今日起，如果12至17岁青少年已经预约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他们可以在网上取消预约。如果他们有特别需要而选择继续接种第二剂疫苗，并按预约到达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在场医护人员将会向他们和他们的监护人讲解有关的建议和相关的风险，以便他们作出合适决定。

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系车多。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都是车多，车龙就去到天马苑。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去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朗平路凤池村桥底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港台体坛一二三， 我是徐家乐。以为完了奥运就见不到我，边有可能啊！嚟紧仲有大把精彩体育赛事，留意港台体坛一二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2021年9月16日，科学委员会建议12至17岁青少年只需打一剂伏必泰。 七名区议员宣誓无效。 六四集会案12人判囚4至10个月，其中3人缓刑。 美英澳宣布建立印太安全伙伴关系，共享信息及技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卫生防护中心下的科学委员会，昨日就开了会，就建议12至17岁的青少年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心肌炎的风险，所以就只是需要打一支的伏必泰的，同时都考虑到现在香港的疫情平稳。刚才都讲到卫生署已经是昨晚就宣布，今天起12至17岁的青少年如果是预约接种了第二剂的伏必泰疫苗，可以在网上取消预约的，不过如果他们有特别需要仍然想接种第二剂疫苗的话，可以按预约到达到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另外大家都关心到打第三针的这样的讨论，见到卫生防护中心下的科学委员会昨天开会讨论的时候，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在会后都讲到话，接种的人士将来需要补打一针，特别是一些免疫系统失调的人，例如曾经接受过器官或者是骨髓移植这个抗排斥药的病人和长者。但是就话目前香港长时间都本地零确诊，就没有一个急切需要是要补打的，有个这样的情况的。也都有关于疫情打针等等，都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电话旁边就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咁有关于12至17岁青少年而家嗰个建议咧，喺专家委员会嗰度咧，就系话打一支伏必泰嘅。你自己点睇呢个改变咧？又 我谂呢个改变最紧要都系基于嗰个风险评估啦，又因为而家我哋见到嗰、那个，譬如话个心肌炎嗰个嘅比例咧，其实你话罕有，但系以一个疫苗嚟讲咧，如果你话对一个12-17岁嘅，譬如话个男仔咁嚟讲咧，咁其实佢讲紧嗰个风险咧。我哋而家可能都見到大約係3000个人之中有一個，即係喺第二針嗰陣時候咧，佢係有問題。咁呢一個風險咧，其實入面就話都唔係話一個比即係低嘅風險咧，同埋咧就始終咧呢個病咧係比較係新啊。雖然大部分我哋見到都係輕微咧，但亦都唔排除有少部分係可以嚴重咧，同埋因為嗰個長遠嗰、那個。對嗰個心肌發炎之後，究竟會唔會有啲譬如話中長線嘅嘢咧，都仲係要再度觀察，然後先能夠確定咧。咁變咗喺個安全嘅考慮咧，而家譬如話你係打針咧，咁呢喺香港呢個疫情下邊咧，對一啲本身係自己報一啲嘅即係特別嘅疾病一啲嘅細路仔嚟講咧，其實呢樣嘢都係一個合適嘅。不問題就係話咧。一針咧就話佢嗰個防禦嗰個感染嘅能力咧，一定係比兩針差噶啦。如果係喺即係話係一個長遠嚟講咧，如果我哋係要控制呢個病毒喺個社區傳播，又成喺學校個網絡度傳播嗰時候咧，我哋都係要揾一啲比較安全嘅選擇。咁而家我諗係，如果睇翻嗰個安全性嘅數據嚟講咧。以科興疫苗喺呢個細路仔入面12-17歲嗰個廣泛使用咧，其實係講緊好幾千萬個俾細路仔使用咧，其實都見唔到有呢啲心肌炎嘅信號咧，喺成年人都冇啦。咁就比較上咧，就嗰樣嘢就可能係一個合適啲嘅，即係俾一啲譬如話你啲青少年嘅男仔入面咧，佢哋係即係話係打齊兩針嘅。咁至於你話打一針嘅。如果係喺香港疫情控制得好嘅情況，個問題就應該唔大。不過就因為佢就算感染，佢係控制防止得比較係話差咧，但係對於一啲入院嗰個，佢都仲有一個好好嘅保護嘅。如果我哋睇翻，就算喺美國佢自己一啲嘅，譬如一個未正式刊登嘅未經同制嗰、那個去睇咧，如果呢個係你冇一啲嘅本身係冇一啲嘅其他疾病。而你係即係話係即係話因為嗰個新冠肺炎入面而要入院嗰個風險咧，其實入面咧係仍然都仲係低過咧，即係話你係即係話係一啲12-17歲嘅男仔啦，即係話你打針嘅，即係話而係即係心肌炎嗰個風險嘅。咁變咗咧就即係話喺即係話就算喺英國咧。佢哋而家咧仍然都仲係即係話打針啦，而佢疫情咁變咗咧，整體嚟講，我諗我哋香港咧，如果係能夠真係控制到外防輸入咧，呢、這個問題就唔大嘅。但係始終咧係有一部分嘅學生可能要去第二個地方留學啦，而當地嘅疫情咧可能比較嚴峻。如果佢本身咧係有啲比較嚴重一啲嘅基礎嘅病咧，或者係即係話佢本身係一個譬如女性咧。咁其實可能佢都係值得係打埋第二針嘅，有時候先至去呢啲高風險嘅地區。 嗯，但成日都有一啲擔憂就話啊，講緊第五波喺香港出現，就唔係話會唔會出現，係幾時出現，有啲咁嘅講法嘅嘛。又加上有變種病毒啦，如果到時先至話再打喺呢個年齡群組青少年嗰度再打第二針，會唔會打唔切咧？或者到時呢啲年齡群組會唔會就變咗一個嘅漏洞，係會有傳染性會比較強啲咧咁？ 嗱，而家咧，因為最大嘅問題咧，就喺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佢亦都影響到嗰啲細路仔咧，係比較常見啦。咁同埋以往覺得細路仔唔係一個主要嘅傳播途徑啦，但係就最近嘅經驗咧，似乎我哋以前係有啲即係話呢方面有一啲錯誤嘅。尤其喺 Delta 變種病毒咧，因為啲細路仔而變成一個跨家庭間傳播咧，咁你最近入面你喺莆田見到啦。就算喺美國，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實都見到咁嘅問題。 咁我哋當然咧就話，如果能夠即係話喺呢個群組入面覆蓋嘅，能夠全面咧個覆蓋，呢個當然係最好嘅。但似乎入面咧，尤其是對一個就嚟，譬如話我哋到到第二日變成一個風土病嗰時候咧，我哋需要一個安全性比較高嘅疫苗。咁呢樣嘢要睇下呢個疫苗本身佢個製造商咧，能唔能夠譬如話調整個劑量咧？究竟細路仔劑量需唔需要減咧？而呢樣調整劑量究竟會唔會減低呢、這個即係話呢？尤其啲男性嘅，即係呢個十二十七歲嘅嗰啲佢個風險啦，同埋佢會唔會我哋譬如話有第二啲更加安全一啲嘅選擇，譬如話而家嘅滅活疫苗或者第二日啲嘅分子蛋白嘅疫苗咧？可能咧嗰啲就會比較上係相對呢方面嘅風險可能係會低啲嘅。咁、 okay. 但係暫時嚟講咧，我哋香港未有咁嘅，譬如話其他嘅選擇啦。咁變咗我哋都可能要等一段時間啦。譬如你如果引進咗一啲嘅，譬如話我哋嘅滅活疫苗咧，啊咁變咗佢可以使用嗰陣時候咧，咁其實好多都可以打齊兩針啦。而你嗰、那個即係話係呢個有多一啲數據。關於心肌炎或者呢個藥廠能夠將嗰個重新配方減低呢啲，譬如男仔嗰個風險咧，咁、我哋亦可能都打埋啦。咁但係最緊要呢段時間，當所有嘢未準備好嘅時候咧，最緊要都係手穩個外防輸入。 OK， 即係如果第一有咩問題咧，其實個社區係有風險嘅，又無論你第三針都係啦，因為始終都會有一啲咧。即係話佢本身個身體入面個免疫系統有問題啊，或者有長期病患啊，或者年紀大嘅人咧，其實入面佢如果喺個疫情爆發之下咧，都係有風險。如果唔係又唔使咁多一啲嘅，譬如話疫苗覆蓋得高嘅地方咧，佢哋而家都陸續打緊個第三針啦。咁變咗嗰個嘅風險喺度，只不過問題咧，我哋相信我哋能夠守得穩。但係問題是你相信我諗就一定要做到真係守得穩啦。而家如果唔係咧，其實始終係有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嘅長期病患者啊，或者一啲本身咧免疫系統有問題嘅人咧，如果真係爆發第五波嘅時候咧，佢哋都仍然係首當其衝。而家我哋要留意嘅就係話咩咧？係如果係有一啲本身嘅，即係話係從事一啲高危嘅行業，譬如話你不斷接觸到一啲外來嘅一啲嘅譬如感染嘅一啲。個案嘅人入面呢，如果佢哋自己有啲長期病患啊、風險因素啊，或者年紀比較大呢，其實政府都可能要研究呢啲人需唔需要先打第三針先嘅，因為佢哋呢唔同我哋普通嘅市民大眾呢，佢哋就不斷都係接觸緊呢啲高危嘅個案嗰時候呢，佢哋自己本身呢都要有一個好嘅保護。咁當然呢，我哋而家都唔能夠完全靠嗰個疫苗呢我嚟防止嗰個病毒嘅傳播嘅。咁變咗呢就反為嗰樣嘢你話我嚟幫得到你可能外防輸入呢，其實個就唔係太大，反為真係要保障嗰啲呢係自己本身有啲風險因素嘅人。如果佢長期呢係有機會接觸到啲外來嘅一啲輸入風險嘅人呢，其實嗰啲值得呢係都可能考慮究竟同佢哋打第三針嘅。 OK， 嗱，講到第三針之前呢，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話喺青少年12至17歲，而家科學委員會嗰度就建議佢哋係打一針嘅伏必泰，因為都平衡到心肌炎嘅風險。講到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另外頭先都同梁子超講到，佢講到第三針啦，一啲可能長期病啊、免疫能力比較低一啲啊，都要考慮要打第三針啦。咁啊，見到新化驗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咧都有建議，即係講到係同通關有關係。講到第三針就話喺恢復全面通關2個月之前咧，應該要準備好打第三針啦，即係確保呢一啲通關嘅人士咧要打咗針咁樣。有一個咁嘅建議嘅，你自己又點睇咧？ 我諗佢呢個通關，我諗佢只係全球嗰啲對外啲高風險地方通關啦。如果我哋對啲高風險嚟通關嗰陣時候咧，我哋可能都係要考慮係即係話係打埋個第三針，尤其是有風險因素嘅人啦。咁但係而家咧，我諗我哋如果講緊同外地嗰個通關咧，我諗暫時就唔需要即係話係考慮呢樣嘢住啦。最緊要考內地嗰度。我哋點做好嗰個聯防聯控防止輸入，同埋如果真係本地有爆發嗰陣時候咧，我哋點樣第一時間能夠咧通到消息，同埋做好個控制防止輸出嘅啫。咁呢樣嘢就即係同嗰個而家第三針其實冇一個直接嘅關係。 但頭先我都講過啦，因為我哋就算疫情係控制得好咧，而家喺呢個階段咧，但外防輸入嘅壓力仲係好大，同埋咧就係、是、我哋亦都好多人咧，經常會接觸到呢啲嘅客啦，譬如外喺外邊高風險地方嚟一啲旅客啊，同埋佢哋一啲嘅所有一啲嘅貨物咧，嗰啲人入邊咧，如果佢哋有任何嘅風險因素咧，其實佢哋都可能值得咧，都係需要做提早打個第三針嘅，因為你。如果唔係咧，就未必真係足以係能俾佢哋保護咧，亦都咧係會增加咗咧。如果佢哋受到感染咧，係有機會咧係更加容易咧係將個病毒咧係擴散社區嘅。 嗯，嗱，補充少少啊，許樹昌個講法，佢舉例就話，如果出年定咗通關日期，可以有開放之前兩個月咧，為啲免疫系統差嘅市民咧係打第三針嘅。另外都想問一下梁子超啦，關於長者打針嗰方面，見到報道都講到話啦，政府咧係正同醫管局咧係商討，咁就話安排個別一啲公立醫院設疫苗注射站，等一啲咧係專科門診覆診嘅長者啦，可以獲得咧安排即場接種先離開嘅。咁亦都話即係局方咧就打算可能喺短期之內咧向專科或者普通科門診嘅覆診患者咧簽一啲轉介信啊，等啲病人可以去到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係打針嘅。咁點睇呢一個嘅安排咧？對於長者嚟講，會唔會都可以稍為鼓勵到佢哋打針咧？又？ 嗱，我谂呢个又系嗰个进度同埋你嗰个规模就比个理想系低好多。其实如果我哋唔能够做到好似我哋推广流感针咁样，喺即系话差唔多所有嘅诊所入边，我哋都揾到办法去做咧，你根本上咧你就未必能够系短时间之内咧能够推高嗰个接种。其實我哋推高個接種係有需要嘅，因為好多地方而家都講緊冬防嘅問題。一喺冬天咧，其實呢啲咁嘅呼吸道嘅病毒咧，係好容易咧係比較係傳播咧，係風險係會高咧。如果真係有爆發咧，疫情可能咧會比較係猖獗嘅。咁其實如果我哋嗰個本身唔能夠喺今個冬季之前咧，係即係話利用我哋仍然都可以動用到一啲嘅醫療資源去做呢樣嘢咧，到一冬季嗰時咧，長者入院率本身都高噶啦，就算有冇呢啲咁嘅流感啊，有冇我哋新冠肺炎，喺嗰個時間咧更加騰起人手。如果呢個時間你嘅準備做得唔好咧，其實我哋個冬季嗰個危機咧就越高嘅，所以其實咧。都是要睇下盡辦法能夠將嗰個成個接種程序將佢入面咧係盡量簡化，同埋咧即係話令到佢好似咧係越嚟越類似，即係話好似打流感針咁樣啦，而令到你可以盡早即係話將我哋嘅長者嗰、那個譬如打齊兩針嘅，而家由即係話而家係兩成到，你可以盡到推到起碼都七成以上，做唔到九成。好多地方其實已經咧係啲疫苗高照地方咧，成年人口咧其實做到係九成，就算大陸城市啊、新加坡嗰啲咁。咁你其實上我哋而家嗰個即係話係一個最一個重大缺口咧。如果我哋真係話唔好彩喺嚟緊嘅，譬如話個冬季真係有第五波嗰陣時候咧，我哋嗰醫療系統咧，其實喺呢個時間承受壓力，同埋而家有大量人手嗰個流失嘅問題咧，其實一個好風險嘅因素。其實你一定要喺呢幾個月入面咧，真係要將個接種率、長者接種率推高咧，然後先至可以將呢個風險控制嘅。咁其實如果呢個時間唔做咧，你過多幾個月，你更加冇人手做，所以都係話要盡快喺度推行咧，呢個比較上係即係話合適啲。 OK， 好，唔該曬你，梁子超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啱啱咧就講到明報嘅報道就話，即係為咗鼓勵啲長者打針啦，咁啊政府都同醫管局諗緊啊，係商討緊係咪可以安排個別嘅公立醫院有一啲嘅疫苗注射站，等呢一啲嘅專科門診去覆診嗰啲長者啦、老人家啦，可以係安排即場接種先離開，去覆診之餘做埋即場打針嘅呢一個咁嘅做法嘅。嗱，另外咧又爭取時間聽下大家嘅電話喎，有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你好，系咁政府咧就明明讲得好清楚，就要伏必泰又好，科兴又好，打完两针，即系就先有个保护力喺度，一定嘅保护力啦。咁而家专家佢突然间就话打针都得，咁打针个保护力咪成疑咯，系咪？咁究竟个意义喺边度？即系嗱，专家佢及时发现到。佢即係作出調整都係好嘅，但係調整 咗之後改為打一針，咁打一針，咁個保護力係可以去得到邊度？我希望專家解釋一下咯。 嗯，但針對譬如頭先你都講到話，可能真係如果佢哋打兩針，即係對於青少年嚟講啦，比起打一針就有個心肌炎嘅風險，而家咁樣去改變，你自己本身贊唔贊同咧？ 唔係，我就覺得嗱，即係其實細路仔咧，佢十二至十七歲咧，佢個免疫力都有一定嘅，即係個免疫力都唔錯嘅。即係佢本身，如果你打一針，即係有少少，即係你要明明係話打兩針，你而家改為打一針，又話係要喺大髀度吉落去，即係做父母咧就會諗到好多問題。即係我個仔都要冇一個心肌炎、心包炎嘅風險去打，咁打完之後咧個效果，即係嗰個保護力又唔知點，唔湯唔水個保護力。咁即係變咗喺依度咧就有個矛盾喺度存在，咁我就本人 明白， 即係覺得不如唔好打啦。即係因為細路仔個保護力有個免疫力有翻咁上下，佢一旦嗱，當然我唔希望細路仔感染啦，但佢一旦感染到，我相信佢即係嗰個即係都唔係話咁容易即係患到重症啦。咁當然我唔知咁樣講法係咪啦。咁但係一針真係有啲唔通嘅感覺咯。 明白曬，唔該曬黃生。頭先佢又關注到即係小朋友嗰個嘅免疫力啦，同埋整體啦。如果真係打一針嘅話咧，那個保護力嘅問題，覺得可以再講清楚多少少。呢個就係黃生嘅睇法嚟嘅。另外講下啦，今日天氣嘅情況，而家外面氣温咧係30度，相對濕度79%嘅。咁啊，另外就話咧，大致多雲啦，日間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同埋炎熱嘅，稍後咧部分地區有驟雨同埋係雷暴。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張鳳平。 在告白和分手都可以在电话按几个掣就完成的年代，一笔一字写的情书显得更加有温度和重量。万情书是台湾作家林达阳写给一个叫 S 的女仔的情书体散文。万是因为这种思念和悔疚都是在感情结束之后才用缓慢的速度在离不及的时间所传递的心意。 慢情书分为两部分，分别是旅行的意义，记低了130则书写旅途风景的恋人碎语；第二部分秋天的冰，是他入伍当兵那阵写给前度的20封情书。 虽然是公开的书信，林达阳却旁若无人咁样在每一封信的开头都轻轻咁呼唤一声 S 的名字，就好像天大地大人山人海，他只是想跟一个人讲说话。他说， 星空之下我很穷，凡你要的我都没有，如果还有什么，或许只是想说的话吧，我总是有话对你说。 以诗人身份出道的林达阳，文字温柔而苦涩，思念的时候他就会埋头写字。他说， 想着你时我是安静的，你是我的前提，我的暗示，而我是你的影子。 翻开这一本慢情书，读者没办法确实地知晓他和 S 因为什么事而分别，只是可以细细碎碎地听一个男生的喃喃自语。 你是我已经用尽的好运，还未发生的奇迹。 这150封不谈对错不言好坏的情书，既是思念亦是道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慢情书》，作者林达阳，由泰电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